定，同时风险挑战仍然较多，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狠找安全生产责任和措施落实，坚决防范压制重大的事故。会议指出，当前复工复产和消费恢复加快推进，不稳定不确定的因素是会增多，安全生产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务必保持清醒的认识。会议要求要针对春节、全国两会等重要时段，完善应急预案和防范措施，强化应急备勤和值班值守，坚决压制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在岁末年初安全生产形势稳定。英国首相新伟成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两个人在会谈之后签署将会大幅扩大两国防务合作的互惠准入协定。英国是继澳洲之后第二个同日本签署有关协定的国家，协定将会推进英国同自卫队的联合训练和部署，允许双方在对方领土部署部队。新伟成说，这项协定对英日两国都极为重要，协定凝聚了两国对印太的承诺，又说在面对这个时代前所未有的全球挑战的时候，民主社会继续并肩团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在北京，外交部说有关国家开展防务合作应当有利于增进各国间的相互理解、信任和合作，不应该制造假想敌，更加不应该将集团对抗的旧思维引入到亚太地区。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1， 日元 131.93，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343，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216， 欧元对美元 1.077， 澳元对美元 0.69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7。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66 点，升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6.07美元，卖出1876.6美元。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一道广阔云带正是覆盖该区。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8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呈祥道，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嘅快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在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七行道北过海车龙就在佛光街桥底，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都是车多，现在龙尾排到去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日喇沙利道一段就挤塞，车龙排到去弥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元朗公路近住黎惠。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骏景园对出。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慢线都是车多，龙尾就在科学园。另外清水湾道出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万公屋路。而清水湾入返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车龙排到去竹角路对出。提一提你啦，较早前的爆水管在佐敦的宝灵街，现在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一段宝灵街仍然是全线封闭。 最后消防处提提你，自动心脏除颤器 AED 即使未受过训练，任何人都可以跟着指示去拯救生命， AED 全自动，未学过都适用。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言不尽，风不息， 自由风，自由风。 新的交代征费实施了，听众王女士， 个宽限期希望可以是三个月，700多万市民，咁多个年龄层，要个个都明白，要多啲时间啦。 环境保护处助理处长郑健， 新的措施要习惯啦。如果嗰个雪藏嘅嘢系有包装嘅话咧，要袋就系要收费噶啦。我谂再行多一段嘅时间，大家都会适应咗呢样嘢。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 跨平台体育节目，港台体坛123。 近年香港体坛成绩令人鼓舞，我哋多谢一班运动员之外，佢哋都有人想多谢。留意每个星期嘅我要多谢你啦。 嘉宾主持徐家乐、钟志光、洪松任、余翠儿，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喺同日下昼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3年1月12日，高铁香港段本月15日起恢复服务。 2017年女子诊治后肝衰竭死亡，两男子被控误杀。 新增9279宗确诊，多67名患者离世。 俄罗斯称解放乌东城镇索列达尔，并杀死约500名乌军士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1月12日的早上，时间来到8点11分，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各位观众听众，我是萧乐文。先讲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和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啱啱过去的星期日，香港和内地首阶段通咗关噶啦，部分口岸是要设一啲配额要申请，不过首阶段的通关呢就未开返高铁嘅咁。昨日政府就发稿公布高铁香港段以及西九龙口岸呢就会喺3日之后嘅星期日啦，即15号呢係恢复返服务嘅。高铁香港段复运之后呢就会用一个电子票嘅方式，以实名制係可以买飞啦。电子票呢就会连结咗回乡证啦，咁拎住回乡证呢去到车站呢就可以入闸登车嘅咁。另外初期嚟讲嘅站点呢就会係来往香港至到福田啦、深圳北啦、广州南啦，同埋新增嘅广州东。中途站有边啲咧？就系光明城啦、虎门啦、庆盛啦，同埋东莞南、东莞站等等。即系都话当中有3个嘅新嘅站啊，就系广州东、东莞南同埋东莞站嘅咁。点睇呢一个嘅情况咧？高铁系可以话系3日之后星期日15号开翻。1872311,1872311, 咁亦都政府嘅发言人啦都提到话，港铁公司同埋国铁集团以及系广铁集团呢喺8号啊就已经系安排一啲列车嘅试运嘅。整体嘅准备情况，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早晨。 早晨。 早晨林伟强，可唔可以讲下，因为15号就已经恢复返高铁啦，呢段时间系咪都有啲准备工作系做緊，近期有啲咩准备緊嘅呢？系。 冇错嘅，喺8号开始咧，我哋嘅列车经已开始试运。每日大约有10多班到啦，就来回广州至到香港西九嘅。咁呢啲空当然啦，空车啦，吓俾啲车长熟习。呢车嘅操作咧，大部分都由我哋动感部执行嘅，都当然系有少部分系国内列车。我听翻嚟就较听翻嚟咧就畅顺嘅。呢幾日都係暢順，冇乜特別事件。咁若我都相信咧，真係15号真係開車嘅時候，正式開車嘅時候咧，個問題都唔會太大。不過我哋啲同事嘅人手緊張咧，就當然啦，會更加顯著噶啦。尤其是開關，即係通車開西九開通 的初期呢，我們都會有一些的、同事來支援的，是其他站的支援的。咁樣變咗就係話其他站可能有機會要調更啊 OT 啊去補替啲崗位咯。咁所以就冇錯，公司係請緊人嘅呢樣嘢。咁我都唯有就係呼籲公司盡快請人，因為我哋一個同事出嚟咧都要一段時間先可以正式上崗嘅。 OK， 呢個支援人手嗰個我哋稍後先講，但係我想先講熟習成個路段嗰個情況啊。暫時試呢啲路線係咪都係短途嘅路線，就未話試一啲中長途嘅路線，係未有呢啲啊嘛，係咪？ 冇錯。呢幾日去聽翻嚟試嘅路段咧，最遠都去到廣州東嘅。好似廣州東南、廣州東、廣州南同埋深圳做總站嘅。呢幾日都係咁樣試法。當然啦，啲長途線究竟點安排咧？而家我都未知，係啦，究竟幾時先開翻長途線啦？長途線都嗰、那個開通情況點樣未知啊？ 暫時有冇話其實而家一日係試幾多班車啦？以你所知，同埋車長嘅人手又係點咧？頭先你話有十幾班啊，每日好似係車長嘅人手係點咧？有冇當中雖然你都話暢順，但係當中都仍然有一啲嘢要特別留意嘅咧？喺啲車長喺過程中係有發現嘅咧？ 當然啦。在路段入面呢，其實就而家係熟習嘅、就等佢哋知道嗰、那個尤其是而家新去嘅廣州東嗰一邊，最緊熟習嘅路段啊。咁另外呢就係呢幾日呢，大約每一日都有11-12班到啦嘅列車仍係叫叫運行緊啦。咁呢就當然啦，在同時來講，當這十幾班車同相對以前的操作呢不會有太大分別、所以我們的人手呢，高鐵車長的人手呢如果開得車的一定是足夠。 之前我見政府都提到話因為要試車啦，咁而內地段咧係如常行車嘅，咁要揾一啲空檔去做試車啦。咁呢幾日係點樣有啲安排，又可以試到車，同時又唔係好影響到內地嗰啲嘅行車嘅出行啊嘅情況嘅咧？ 當然啦，時間表係一個重要嘅因素。通常呢啲嘅做法咧，都會寫嗰份新嘅時間表，就插啲列車落去咯。咁我相信呢個時間表都有機會用咗啲時間，直至係加車為止。其實鐵路嘅運作咧，個時間表好重要嘅。我哋嘅信號系統都會睇個時間表嚟進行啲路段嘅我哋叫做路嗰、那個 setting 啊，同埋就係話發車嘅時間嚇、所以時間表咧喺過去嚟講係好緊張嘅。因為廣州就算廣州南站咁樣啦，差唔多成分每一分鐘都有列車出發嘅。所以呢樣嘢我相信時間表係個相當之重要嘅因素咯。 短途試車頭先都提到，可能要揾一啲空檔去試啦，都有唔同嘅嘢要配合啦。如果做到要即係去到長途之後，有下一階段，譬如去到甚至去到上海、北京嗰啲站，長途或者中長途線要試車嘅時候，個困難係你自己預計係咪更加困難咧？如果係要做到呢一個嘅試車，又去到咁長途嘅時候，會唔會有可能喺新年前係做到，定係你自己預計都比較難咧？ 我相信長途列車大部分都是由國內的列車執行，國內車組去執行的。咁佢哋即係國內嗰段咧，其實熟曬噶啦。而問題只是話由廣州落香港呢一段，咁其實相對嚟講路程是短的，所以熟習應該都會快。當呢個時間表編好之後咧，佢哋嘅執行情況，我估應該冇太大問題。 OK。今次賣飛嗰度咧都有啲特別嘅，因為見到都話係用一個電子票啦，就即係應該換言之就唔需要再拎住一個實體飛嘅。對於員工嚟講，這個有冇即係特別係因應呢個新嘅安排，有啲試驗啊或者實習要做嘅咧？ 當然咧，而家嘅演練喺度做緊。其實電子飛喺國外已經好盛行噶啦。有啲站都用緊。咁如果引流嚟高鐵，咁其實我相信市民一定有一段時間適應嘅。所以就係話我相信如果真係市民覺得張飛唔識用或者有問題嘅時候咧，我哋應該閘口啊或者站都同時喺度stand by 嘅，就可以問一問佢哋咯。咁之就係話一樣嘢啦，就如果即係你買咗飛咧，嗰張電子票一定要掃到出嚟。當然啦，如果你攞埋收據最好。 整體嚟講，你頭先都提到話啊，可能都會調翻原本喺其他線路嘅人手咧，係去翻開咗關嘅一啲關口，譬如頭先提到話西九龍站啦，或者之前開咗嘅落馬洲站啦等等，有冇睇到其他嘅線出現一啲人手緊張嘅情況咧？ 人手緊張其實喺我哋公司一路都有噶啦。 嗯。 嚇、啊，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我相信陸續求浮現嘅。其實好老實啦，就一個封關之後派落嚟幫手嘅同事都唔係好多，每個站一都一兩個到。 嗯。 但係一兩個已經好寶貴嘅名額噶啦，對於我哋嘅偏加會好多好多。嚇、啊，咁但係而家就翻轉頭嘅時候咧，咁變咗就係話我相信會陸續浮現有關人手緊張嘅情況。 嗯。 不過我都相信咧，就係、是、如果一個站能夠開，即係要開通啊，即係要開運作嘅時候，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Okay. 但是只不过就是说当有事故发生紧急事故发生要进行疏散啊或者一些既定的程序的时候呢就我的同事未必可能即刻执行到、 嗯、 要等第二个站的同事过来支援我们才可以做到有关的程序咯。 Okay. 啊、那这方面的操作我相信对于有事发生的时候对市民真的很不方便。如果對於我同事嚟講，一個相當大壓力。 嗯 ，OK， 好，唔該曬林偉強，同你傾到呢度。林偉強係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講到就係政府尋晚嘅發稿啦，提到就係高鐵香港段以及係西九龍口岸咧，就會喺星期日啦，15号嘅星期日咧，係恢復翻服務啦，可以搭翻高鐵嘅。你又點睇？講下你嘅睇法，用可以用一個高鐵嘅方式啦，係去到內地18723111，請一位嘉賓另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田北辰。15號恢復翻高鐵嘅服務嘅，你自己了解到啦，或者而家睇到政府公布嘅整體安排點睇啊？你 琴晚就一場虛驚，又話咩5点開記者招待會，突然之間又取消咗，我仲以為有咩事添，咁你？特区政府话咗礼拜日开噶嘛，真系倒写落蟹。嗱，基本上咧，佢有三个阶段嘅。咁第一个阶段咧就讲真讲啦，如无意外咧，佢应该咧可以开到38对车，38对车即系上去同落嚟为止一对啦，佢对等噶嘛。咁啊，38对车之中咧，去广州东站就6对，去广州南站就8对，咁啊14，去深圳北啊10对，咁啊24，仲有14对就去福田嘅。 嗯 ，OK， 咁即系话咧，系等于以前全线复上嗰唔知90几定80几咧，都成40几噶啦。啊，咁你计一计佢嗰个人额系几多啦？因为佢而家未有个配额嘅。 嗯。 你通常一列车，我谂净系坐位啦，冇得企，佢留翻啲俾内部人员，可能600-700噶咁样样。咁你乘38，咁20000几-30000。 嗯。 咁即系如果你揽埋20000几-30000单向北上，同埋而家嗰60000咧，都接近100000。就是、我不嬲，就好耐之前都希望佢做到个数。咁呢个就係第一阶段。好啦，好多人问我咁你过年前会唔会有第二阶段呢？我就觉得第二阶段係嘥气嘅。佢嘅第二阶段原来呢只不过去多咗潮汕同埋肇庆东嘅啫。两个都係广东省嘅。咁一啲都唔係叫做中途。就算连嗰啲南宁啊、重庆啊、福州啊、厦门啊、长沙啊、武汉啊，我都唔讲北京啊，都系第三阶段嘅。咁啊，似乎第三阶段咧，就系佢哋而家最棘手、最需要去调整啊，搵啲空间出嚟啊，因为春运啊嘛。咁所以我自己评估第三阶段啊，应该就全部可能系过年前通到，第二阶段或者得啦。咁但系其实就我就分唔到一二三，我只系分到一同三嘅啫。 咁所以我先問咧，就係短途嗰、那個，你覺得下一個階段應該要個運力係加到幾多咧？即係幾多對車咧？同埋你頭先話即係預計第三階段應該就唔可以新年前啦。咁即係講緊一啲長途啲啦，可能去到甚至上海、北京啊嗰啲咁。你估計幾時可以係復翻呢一類型嘅服務咧？呢啲咁長途。 一定係春運之後啦。 嗯、 一定係春運之後噶啦。咁、你而家第一階段嗰度有成38對車，我覺得佢都坐唔曬添，即係單向。 是讲紧二三万。 嗯。 咁我又唔系好记得2019啊，咪嗰时高铁开咗啦。 嗯。 2019年嘅春节嘅时候，我唔知坐高铁佢单向系几多。 嗯。 咁但系你知啦，咁你而家连我哋落马洲好似仲有啲空位噶嘛，唔系日日都爆晒噶嘛。咁但系就点都会舒缓咗啲，但系最紧要咧。你就留意一下，去到廣州東站呢個新線係取替以前嗰個城際直通車嘅。 嗯。 咁佢冇呃稱喎，佢係六對代替翻六對喎。 嗯。 啊，咁嗰啲時間係香港開出就八點、十點、十二點、兩點、四點、六點，就同以前城際直通車都好類似嘅。 嗯。 OK， 咁所以加加埋埋曬咧。其实佢一样有咁多对数嘅啫。 嗯，但佢六对系直达定系中途都有站嘅系？ 唔系直达嘅，中途一定有站嘅。 嗯， 系咯，直达嗰啲佢边有咁多人啊？ 嗯、有冇需要？你觉得譬如去到广州东 有站，咁所以变咗言下之意咧，我正话咪话福田有十四对嘅。 啊， 咁但系佢边都要经福田噶嘛，系咪？ 嗯， 咁咪即系其实福田系多好多嘅。 嗯。整体嚟讲，你觉得即系今次有广州东嘅一个新站啦，我见仲有另外两个新嘅站点嘅，东莞南同埋东莞站嘅。喺首阶段开有呢几个站点，你自己觉得系合唔合适咧？或者预计边啲站系特别多人用啲嘅咧？ 嗰啲新站我真系唔知道，因为冇历史嘅根据啦。 嗯。 咁啊，以前直通车东莞有站噶。 嗯。 但系都唔多人想落嘅，咁所以嗰度就唔知 道。嗯。 但系其实大站嚟嚟去去咪福田。深圳北同埋廣州東咯， 嗯、 主要都係呢三個大站啦。 嗯嗯， 咁但係因為佢而家一地兩檢，即係去到廣州東又好正。你諗下以前咧，嗱佢而家係100分鐘去到，咁但係你一地兩檢全部西九做曬嘛，係、 嗯、 咪？佢以前咧就係、是、紅磡就要做出境，跟住廣州又要排隊做入境，你加埋曬嗰啲咁嘅嘢就、 嗯， 其實都慳咗成。半個鐘頭至八個字到嘅， 嗯，咁、 okay. 當然咧，我希望長遠可以爭取到啊，香港同廣州東啊， 嗯、 會唔會每日北上同南下各有一班 express， 即係話乜嘢站都唔停嘅直去嘅， 嗯， 因為如果佢全部都係咁咧，佢唔夠客 ，OK， 佢中途有人想落噶嘛， 嗯哼， 咁但係話如果爭取到有一班，我夠唔夠客咧？咁、嗯、如果係咁咧，就真係有可能啊。是可能70分鐘、 okay. 75分鐘，咁就真係正啦。咁、 嗯、 就、 嗯、 香港同廣州，咁就真係打通啦、 嗯嗯。 我而家查緊嗰陣時直通車嗰陣時咧，北上最爆係邊一個鐘數、 嗯， 南下又係邊一個？ 嗯、 估計都係北上係早上，南下就夜晚噶啦。咁、 嗯、 咪再同佢哋傾下咯。 Okay. 不過今次又電子飛啦，咁啊電子飛有一個。其实几好嘅一个做法，一早应该做啦。你而家冇飞俾你噶啦、嗯，你俾咗钱之后咧，佢入咗你嘅回乡证。你总之你回乡证佢嘟个闸机，你有位佢开，咁、 嗯、 你冇位就唔开噶啦。咁、 嗯、 啊省却咗又话张飞又记得带唔记得带啲咁嘅嘢。 呢啲系咪其他站都用紧嘅？有冇机会系出现一啲问题？例如譬如长者未必适用呢啲电子飞，都系觉得实体飞会好啲啊？有冇预计可能有呢啲情况咧？ 而家佢問題其實唔係電子飛，好、多人擔心或者啲老人家話喂電子飛點搞？其實根本就係你個回鄉證就係張飛啊， 嗯，即係冇飛，即係其實真係 冇飛嘅，其實係冇飛就唔係電子飛， 嗯， 咁、當然啦，我係再想研究一下啦，港鐵化得唔得咧？港鐵化咧，佢哋似乎諗唔通啊， 嗯， 港鐵化意思即係你完全行埋去 ，OK， 下一班車你就上得，唔使預訂嘅。咁但如果要做到咁咧，佢就一定要俾你企位啊！因为如果唔系咧，佢中途去广州东嗰啲人嗰啲飞佢点卖咧？ 嗯， 系咪？佢而家就好简单啫嘛，佢睇晒啲香港去嘅，剩翻啲佢咪卖一啲叫深圳北去广州咯。 嗯， 咁但系如果你香港话随时 last minute 都可以上车，你压咗个坐位，咁佢嗰度点去卖飞咧？咁， 嗯， 咁所以呢样嘢咧，长远计，我希望德大佢如果唔肯俾。廣深港嗰啲直通車可以有企位咧、 嗯， 就應該都難做到嘅。 OK， 短期內你預計有冇可能會出現啲爭飛啊、買唔到飛嘅情況，尤其是喺新年期間某啲日子。 嗯，佢如果而 家开到38对车，我觉得都够嘅，都够嘅。唯一我唔知去到广州东站6对够唔够啫，因为佢而家广州南仲多过广州东， 嗯，系 嘛？八对同6对嘛，我唔系好信啦， 嗯 。你去广州南啲多数都系转车，如果你真系转车，你深圳北都转咗啦， 嗯。 嗱，我觉得佢咪应该广州南少啲，然之后广州东站多翻啲咧， 嗯。其实调转啲客应该系咪？如果有翻广州东嘅新站之后，应该系会去广州东嘅人系多过广州南嘅，应该。 所有去广州嘅人都去广州东啦，边人去广州南？ 系咯，所以直情呢一度， 咁你去番禺做咩啫？佢去番禺石壁就转车，咁，但系佢去嗰度转车，我不如做一个站喺深圳北转车。 嗯， 所以我就唔明佢点解硬系广州南留翻咁多车。 O K， 佢应该拨咗去东站。 O、okay。好啊，唔该晒阿田北辰，先同你倾到呢度。咁睇下稍后政府会唔会即系再公布啦，有进一步公布，或者港铁有进一步公布有关于高铁即系开翻啊，15号开翻嗰个嘅情况。而家就话会用电子飞嘅实名制系买飞，就唔会用一个嘅实体飞噶啦。你四点睇咧？18723111，转头翻嚟继续千禧年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停运近3年的高铁香港段星期日恢复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朝早10点会见传媒交代安排。高铁复运初期会恢复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福田、深圳北和广州南的站点，另外新增来往广州东的服务，中途站包括光明城、虎门、庆盛和新增的东莞南和东莞本站。港铁朝早亦都会会见传媒交代车务安排。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表示，预计高铁重开短途路段相等于增加大约30000个通关名额，配合现时其他口岸大约60000个通关配额，合共可以提供大约100000个配额，并且预计下星期四至星期六会迎来高峰期，将会有更多人北上南下。田北辰又说，高铁恢复近一半的服务，提供一共38对车北上南下，当中有6对来往广州东站，8对来往广州南站，10对来往深圳北站，和14对来往福田。他又说，来往广州东站的6对车预计在朝早8点起至到下午6点期间，每隔2个钟头提供服务，取代被取消的城际列车，提供直通车到达广州。美国总统拜登的助手找到第二批未有交还的政府机密档案，分析说事件令到白宫尴尬。传媒报道暂时未清楚这一批档案被发现的时间和地点，只是知道有别于首批未交还档案的发现地点。首批档案在去年11月在白宫附近一个智库拜登使用过的办公室里面发现，事件近日才曝光。美国国家档案馆接获通知之后，已经接管这一批档案，并且将事件转介司法部跟进。档案里面一共有10份文件，来自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拜登担任副总统的时期。白宫发言人让皮埃尔回应的时候说，司法部正是处理事件，他没有其他补充。拜登就说感到惊讶，会和团队全力合作还原事件的经过。国家卫健委话，星期三同世界卫生组织举行咗新冠疫情防控技术交流视频会议，中方喺前期交流嘅基础上，进一步介绍咗当前疫情防控、医疗救治嘅最新情况。双方就疫情形势、临床治疗、病毒变异监测、疫苗接种策略等方面进行技术交流，并且同意专家间继续就技术问题保持沟通。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13， 日元 131.64， 瑞士法郎 0.931， 加元 1.342， 人民币 6.771， 英镑对美元 1.217， 欧元对美元 1.078， 澳元对美元 0.692，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38。 日经平均指数报 26,425 点，跌20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877.78 美元，卖出 1878.05 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入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星期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七咸道北去翻油麻地方向啦，近住芜湖街对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咧需要封闭嘅。咁龙尾咧排翻去东九龙走廊啦，近住上乡道啊，就系、是、七咸道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芜湖街有交通意外，咁有一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翻去东九龙走廊近上乡道。较早前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快线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蝴蝶谷道一段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就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由于受芜湖街的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龙尾都是排到去上乡道。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在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在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奥运站一段车多，龙尾就在海泥村。另外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至到元朗公路泥围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屯门的龙富路去返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就接近屯门骑术学校对出。葵涌道的支路去返长沙湾方向，近住美孚新村一段都是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后少少那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的支路都是车多，龙尾就去到天富海湾。清水湾道去清水湾方向，近住银影路一段慢车，龙尾在大埔仔村。另外啦，佐敦嘅宝灵街由于爆水管啦，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的一段宝灵街仍然是全线封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一转身，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大家好，我是谭小白，成日都话要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带来的机遇，你又了解几多呢？我哋一齐放眼大湾区。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 联系开心每一天。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为求真相，主角惊险连场， 为调查三叔嘅下落，五邪毅然进入十一仓，一个表面上存放玉石嘅仓库，但实际上暗藏惊天秘密，更引嚟连番险象。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电视31。 2023年1月12日，高铁香港段本月15日起恢复服务。 2017年女子诊治后肝衰竭死亡，两男子被控误杀。 新增9279宗确诊，多67名患者离世。 俄罗斯称解放乌东城镇索列达尔，并杀死约500名乌军士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8，繼續係千禧年代嘅時間。頭先講到關於高鐵啦、西九龍口岸同埋高鐵香港段咧，會喺15號咧恢復翻服務噶啦。站點方面有新增嘅，譬如廣州東啦，另外都新增中途站就有東莞南啦、東莞。站啦，呢三個係新站嚟嘅咁。另外口岸亦都係唔設呢一個預約要求嘅，已經買咗飛嘅乘客咧，要持有有效嘅車票咧，就可以係來往口岸啦，喺口岸嗰度來往兩地啦咁。亦都提到係電子票嘅情況嘅。防疫方面就係話兩地人士咧要持有48小時內嘅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報告嘅咁。頭先睇到最新嘅情況咧，就係運輸及物流局咧局長林世雄咧就會喺10點啊，係喺呢個國廣深港高鐵嘅香港西九龍站啦，就住呢一個嘅高鐵恢復翻服務咧，係會見傳媒嘅10點咁，我哋晏啲留意住成個嘅詳情啦。另外想同大家講下，都同通關係有關係嘅。早前就見到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咧提到話，一啲早前移師去到外地舉行展覽嘅參展商咧，都話有意翻嚟香港咧。係舉辦一啲展覽嘅，佢提到咧就話一啲展商咧就發覺過往喺香港搞展覽咧有好大嘅商機同埋效益，但移師咗去其他國家去到搞一啲嘅展覽嗰陣咧，就話達唔到預期嘅效果，例如喺外地做生意咧係需要交税啦等等。亦都提到話預期咧內地同埋香港恢復翻有序通關咧係有助本港係整體嗰個經濟發展嘅。呢兩個情況，呢兩個嘅重點都想咧係請嚟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關於展覽業嘅情況嘅。電話旁邊咧就有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黎可兒，早晨。 早晨 黎可兒，先讲通关之后嘅情况啦。有冇话即係见到近日都有一啲嘅展览做緊，例如我见到一连四日嘅玩具展啦，另外有美洲展啦等等。近期有冇睇到话展览嘅一啲人流啊、生意同疫情之前有几大分别啦？有冇话见到通关之后都真係多咗一啲嘅内地人或者海外嘅人士係参与啲展览呢？ 咁呢個絕對係有嘅，即係通關對於尤其是香港嘅國際展覽業嚟講咧，肯定個幫助就好大嘅。咁當然啦，即係我哋一個比較大規模嘅通關都係1月8日係嘛先至開始，咁所以我哋就會預計其實陸陸續續就會多翻國內嘅參展商同埋買家嚟香港啦，咁甚至乎國際嘅參展商同埋買家都會陸陸續續多翻嘅。咁呢個需要一啲時間去 pick up 咯，可以咁講。咁但係絕對個大規模嘅通關對於成個行業嚟講係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幫助，去吸引更多嘅旅客嚟啦。 嗯，頭先都提到啦，1月8日到而家都係唔夠一個禮拜啦，即係所謂嘅免檢嘅通關。參展商嗰度可能就未必有咁快多咗嘅，但我想知買家或者一啲即係入嚟睇嘅人士咧，係內地嘅買家等等咧，會都見到即時係多咗幾多啦？咁另外就係另一方面啦，其實一啲海外買家嗰方面又多咗幾多咧？佢哋即係通關內地通關就可能未必好直接同海外嘅買家係關事噶嘛？兩邊嘅情況係點嘅咧？ 我會相信咧，其實就實際嘅數字需要嗰個主辦單位完咗個展覽會之後再去公布啦。咁但係我哋都需要去注意嘅就係、是。好多時呢啲商貿展覽會就未必係話，我哋淨係睇個數量，即係一啲我哋叫公眾展覽會，可能一個展覽會就有幾十萬嘅人流咁啦。咁但係對於一啲 B2B 嘅商貿展覽會咧，其實就真係重質不重量嘅。咁只要嚟嗰啲國際旅客，其實佢係真係有呢一個做生意嘅意願，嚟到佢係會落單嘅話咧，哪怕你係一個展商，佢只係傾到有個即係比較實在嘅客，而佢哋最終簽嗰個單嗰、那個數額係高嘅話咧，其實佢喺呢一個展覽會獲得嗰個效益已經係非常之高噶啦。咁我哋嘅會長喺過去嘅幾日，亦都真係親身有落去呢、這個展覽會嗰度，有同直頭係從啲展商去傾。咁好多時呢啲展商咧。有包括係香港㗎啦，亦都包括有國內㗎啦。咁雖然其實通關之後只係好短嘅時間，已經有好多國內嘅展商係親身落到嚟香港去參展嘅。咁佢傾嘅結果就係其實好多呢啲展商都係非常之滿意嗰個效果。咁當然你話會唔會個人流已經 在幾日裏面可以 pick up 到去剪個疫情前嗰、那個嗰、那個程度咧，咁呢個我諗現實上真係唔會係即刻會見得到。咁、但係呢啲展商都係會滿意佢哋見到嗰個客量啦，同埋嗰個客嘅質素啦，咁同埋好多呢一啲咁嘅買家都真係帶住訂單過嚟去傾生意。 我想問兩個情況，就係、首先，譬如一啲展覽唔同嘅海外企業啊，或者係一啲嘅內地參展商嗰個嘅報名情況，有冇睇到呢段時間都慢慢多翻起嚟啦？即係譬如我見到話三月舉行嘅呢個國際書報展咧，有成2000多間嘅企業係報名，當中一半係嚟自海外嘅，三位係嚟自內地嘅參展商嘅。我想知其他嘅展覽有冇話類似咁嘅情況啦？呢、個情況算唔算復甦啦？另外就係整體一啲大型展覽或者展覽嘅數量，有冇睇到話近呢段時間咧都係慢慢回復翻嘅咧？即係無論展覽嘅參展商嘅人數嘅數目同埋展覽嘅數目，兩邊係點比較到呢、這個？ 有參展商嘅數量嚟講，就肯定會係即時見到有個反應喺度噶啦。即係其實我本身都係做展覽籌劃嘅，咁亦都係見到一路陸續啲消息通關嘅消息出咗，同埋實行之後咧，咁即時真係見到多咗參展商佢哋係查詢啦，甚至乎係確認會嚟香港參展，咁呢個情況係明顯嘅。咁而喺展覽方面啊，咁好似阿邱局長所講啦，咁其實真係多咗一啲展覽嘅主辦單位，佢哋係對翻嚟香港去辦展咧係有興趣嘅。咁其實喺過去我哋陸續續見到香港係有一個通關嗰、那個點講啊，嗰個。逐步通關嗰個傾向之後咧，咁其實已經有一啲大型展覽會就已經確認咗回流啦。咁譬如話移師咗去新加坡嘅大型嘅珠寶展啦、美容展就已經確認咗今年已經係會回流翻嚟香港噶啦，移師翻嚟。咁去咗泰國嘅水果展咧，咁亦都係已經確認係今年係會移師翻嚟香港舉行噶啦。咁、當然有一啲咧就未嘅。咁但係呢啲我覺得都係時間嘅問題囉，因為好多呢啲都係譬如今年年頭已經係要舉行嘅，咁因為如果係今年可能三月要舉行，咁舊年三月就已經要確定明年嗰個 schedule 㗎啦嘛，咁喺明年一個唔係好確定嘅環境底下，咁有一啲主辦單位就會仍然係將嗰個展覽係放喺其他國家先，咁但係當然我哋希望就係、佢哋2024年係會翻嚟香港啦。 邱局長嘅講法咧就係話啊，有一啲嘅參展商咧，可能即係去咗第二啲地方嗰度去搞展覽啦，就話達唔到預期嘅效果。你哋了解到佢哋你頭先提到某一啲展覽係即係決定翻嚟嘅。移師翻嚟嘅，有冇了解到當中嗰個原因啦？同埋係咪都只係某一啲類型嘅展覽係會移師嘅咧？同佢哋本身嗰個嘅類型有冇關係嘅咧？ 首先第一樣嘢咧，喺香港嚟講咧，我哋做會議展覽業嘅優勢真係非常之強嘅。咁無論喺硬件、軟件方面咧，我哋嘅優勢都係好多嘅。即係無論譬如喺硬件場地上面嘅配合啦。咁譬如軟件方面一啲展覽服務啊、物流嘅配套啦，咁喺營運效率上邊咧，其實香港真係數一數二嘅。我自己本身都喺亞洲啊、美洲啊好多其他國家都有辦展覽會，咁但係如果你相比香港嘅營運效率咧，係真係有一個好明顯嘅優勢嘅，香港係。咁當然仲有其他嘅服務配套啦，一啲專業嘅服務啦，知識產權嘅保護係非常之重要噶啦，喺展覽會裏面嚟講，咁仲有我哋其他即係數一數二嘅，譬如酒店啊、餐飲啊、娛樂、購物啊咁，咁其實加起嚟咧，已經本身都係一個喺環境上邊都係一個非常之吸引噶啦。咁當然另外一樣嘢就係一個簡單嘅低稅率，呢、這個對好多參展商或者係買家嚟講都係非常之重要嘅。咁邱局長亦都提到啦，原來唔知道喺第二度參加展覽完之後，喺展覽會做完生意完係要俾税嘅，咁但係喺香港呢一樣嘢係即係冇噶嘛。咁另外就係我哋成個市場嗰個覆蓋。 咁香港有一個非常之大嘅優勢，就係我哋係會靠住內地嘅市場啦。咁另外就係我哋依家成日都講 RCEP 呢一個經濟圈，咁呢個亦都係全球嚟講嚟緊一個經濟嘅熱點啦。咁而香港正正就同呢啲 RCEP 嘅國家，其實佢哋喺交通上邊啊。 Okay. 或者在貿易上面、其實它的聯繫都是非常之密切的、 整體你覺得預計幾時可以完全復甦整個展覽業，還有還有什麼可以做去吸引其他的、展商回到香港呢？ 我們估計其實就、我們那個、recovery 即或者那個復甦呢就一定不是 V 型的了、因為其實展覽會需要去籌備都起碼要有一年的時間、所以就我們估計、大約會是2024年年中啦，咁年中就應該會可以去翻去疫情前嗰一個狀況咯。 OK， 好，唔該曬你，可以同你傾到呢度，講到有關於展覽業啦，啲復甦嘅情況啦，尤其是即係講到通關開始咗幾日之後，佢哋都已經觀察到有一啲嘅唔同啦。另外亦都講到有一啲嘅展覽亦都決定咗本身係移師去其他國家搞嘅喺疫情嘅過程之中，咁而家都話係決定翻返嚟香港啦，有部分係咁嘅情況，因為考慮到香港有唔同嘅硬件軟件嘅優勢，頭先提到呢一樣嘢嘅。黎可怡就係香港展覽會議業協會常務副會長。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過去呢段時間都用安心出行啦，去入到去某一啲嘅處所嗰度咧，係要掃描啊等等啦。咁見到政府方面啦，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就提到話，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咧，過去兩年幾咧協助政府精準抗疫，就話而家已經圓滿完成呢個歷史嘅使命，未來咧就會全力推廣功能咧更加多嘅智方便呢一個程式。咁有議員亦都關心到，其實安心出行嗰個下載嘅次數其實都唔少嘅，可唔可以更改用途啊？等等，呢一個嘅情況嘅，就請一位嘉賓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有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邱達根，早晨。 早晨啊，薛樂敏。 早晨，邱達根，可唔可以先講下你哋立法會係咪都好關注安心出行呢一個嘅應用程式話唔再用啦嗰個情況咧？同埋你哋自己點評估？先講安心出行喺抗疫期間嗰個嘅作用有幾大咧？其實 我諗其實。幾位議員都係啦，同我一樣咧，講呢個事叫可惜啦。咁因為大家都覺得其實即係呢個係政府推出咁多年嚟嘅唔同呢啲嘅 A P P 咧，肯定係最多人下載嘅一個噶啦。咁啊900-900多萬，咁你叫做獨立嘅 user 都580多萬，咁其實真係一個滲透率非常高嘅一個 app 啦嚇。咁當然啦，我都理解政府講嘅立場啦，局長都有提過，就或者其實咧好多市民都即係唔想再用呢件嘢噶啦。咁我都理解嘅，即係我自己都希望唔會再出現啦呢件事。咁你話個作用，咁當然喺我哋舊年開始啦，我自己都有多次提出關於安心出行嘅改善方法啦。你冇實名制，有好多唔同嘅漏洞。咁大家都係政府推出呢個 A P P 咧，其實都係叫做一個我哋叫做 trust system 啦，即係希望大家都乖乖仔，大家都用。咁如果你真係入面有冇漏洞呢？咁一直以嚟都有嘅，我哋一路都有講。咁但係其實亦都發覺，即係香港人真係都好守法啦。我諗大部分大家使用都係跟返個規矩去用。咁我哋見到啲酒樓食肆商場，大家入門口都真係有去用嘅。咁所以你話佢個效果係真係會有嘅。當然雖然入面係一路以嚟我哋都話有啲可以做得更好嘅地方，咁但係亦都政府有修改個 app 啦，咁亦都我覺得市民基本上大部分全部都係好守法啦，咁所以你話個作用一定有嘅喺個過程入面。 有冇話推展所謂城市數碼化呢？叫做 嗱，城市數碼化我諗都唔係淨係個 app 㗎啦，我諗成件疫情呢件事對城市數碼化一定係有幫助嘅，我都話喂，大家留喺屋企，即係我母親年紀都唔細，咁佢都玩多咗好多手機上面嘅應用，咁咁我諗好多人嘅父母都係一樣，咁但係即係呢個係其中一樣啦，即係我諗對一啲即係唔同嘅以前比較少用科技儀器嘅朋友一定係令到佢哋會進步咗嘅呢次。 OK， 講翻安心出行呢個應用程式啦，超過900多萬嘅下載。你自己覺得剛才都提到話係可惜啦，如果唔再用嘅時候，咁但係點樣再利用呢一個咁普遍或普及嘅下載率去轉用呢一個嘅程式去用去其他嘅用途咧？你哋嘅建議係點樣咧？ 其实就你问我嚟讲咧，我始终作为个商界或者我以前系一个投资者咧，其实我真系觉得可惜，点解咧？因为都唔少啲创业公司啊，我哋觉得有啲后生仔写啲 app 之前喺啲唔同嘅用途度，哇！佢哋真系嚟攞投资咧，佢有十万八万个 download， 佢都好开心噶啦。即系你讲紧九百几万咧，真系仲要系净系香港呢个地方，真系一个好难得嘅一个 app 嚟嘅。我哋成日话喺业界嗰度，我哋话要上客咧，其实嗰个叫 customer acquisition cost 啦 ，CAC 啦，即系你计 app 嚟讲咧，我每上一个客咧，好多时候啲人系要俾钱去买客嘅。咁其实一个好嘅呢啲应用一个 APP 嘅客咧，随时讲紧几百蚊港币。咁你计条数啦，即系你唔好当九百几万，你到五百几万个单一用户，五百几万乘翻几百蚊一个，即系随时即系。只 app 嘅商業價值嚇，你問我都成二三十億。咁你點樣去用好佢咧？其實之前我都提過，因為佢入邊有幾個功能嘅。佢第一就係佢可以用嚟掃碼啦，亦都係自己出佢個單獨嘅一個碼啦。咁其實好簡單，亦都可以加埋一個支付功能嘅。其實喺個 app 嗰度，如果要做，咁你如果好簡單，我之前雖然有啲人笑我哋咩安心福祥咁樣，咁確實係其實你有啲市政用途嘅嘢，我諗下將來其實你市政管理嘅一啲運動場所，我做曬智慧門鎖係嘛？咁我自己可以預 book 咗話咧，我就可以將個曲出嚟。跟住喺个门口嗰度一嘟我个曲，我可以入去。如果我冇预 book 嘅话，我就喺门口度扫一个空咗个场，个空咗个场，佢可以系有个码喺门口。咁我喺门口扫咗佢，我即刻做埋支付，我入埋去又得。你政府嘅停车场，我如果扫咗佢，我可以入到去泊车喺嗰度做埋俾钱。甚至乎政府停车场举例，我可以做到点样咧？每个位收唔同钱都得啊！我个位靓啲，三十蚊个钟；我个碌头位收你20蚊个钟，因为我每度就咁黐个码喺度啫嘛。咁我用个 app 入去，我嘟完，我可以做埋 payment， 咁我就可以走埋。即系呢啲咁样嘅科技应用，其实系而家好多可以谂嘅空间嘅。如果我哋肯去改， 不过政府嘅讲法就话，即系已经安心出行完成咗个历史使命啦，程式唔会更新啦。佢亦都特别提到话会积极推广同埋优化智方便另一个嘅流动应用程式嘅另一个程式，可唔可以做到你头先上述讲嘅功能咧？ 我諗即係你唔係話做唔到，其實每一個 app 都做到，但係即係你又要再上嗰啲客咯。即係我覺得嗰個過程你咪又要使錢咯，因為你智方便而家百幾萬下載，咁但係你真係Unsmart 加嗰個咧，即係你登記曬，亦都做過唔少嘅登記申請嗰啲咧，就幾十萬啫嘛。咁變咗你要再追翻上去呢條數，上九百幾萬，即係頭先我咁講啦。你當一個正常嘅 app 嚟講，我使幾百蚊一個，你咪又要使錢咯。即係你第時要派啲人落街教人哋用，教人哋再下載個 Unsmart 等等，咁。即系冇话做唔到嘅，但系即系我系都系嗰句觉得嘥同可惜咯。 咁点睇政府呢个取态咧？佢亦都特别提到话，希望三年内全面采用呢个智方便，又话目标咧两年之后咧，政府就系、是政府嘅服务可以全面电子化嘅咁。首先个普及性，头先就已经讲到啦，可能嗰个下载嘅次数已经唔及安心出行啦，普及性嘅问题啦。另外就系智方便本身，你觉得有啲乜嘢嘅限制，令到啲市民可能下载量未必咁多咧？ 我谂系要有啲必須要嘅一啲用途咯，即係市民必須要嘅一啲用途。嗰度而家當然唔係唔好，即係佢都做咗好多嘢。咁但係佢有好多時對其他嘅一啲部門咧 ，I'm smart。我哋之前業界都有提到，係通過一個 link 啦，因為佢始終有私隱嘅問題啦，有數據傳輸嘅問題啦。咁所以好多時候，譬如佢運輸署你換車牌咁，其實佢係將你都係去翻運輸署嗰度。個 app 度，然之後佢做咗啲功能，令到你慳咗時間，譬如填表啊、認身份啊等等。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一個我哋都話一網通辦嗰個概念，就其實喺曬I'm Smart 嗰度去做。咁變咗後面就希望，即係其實安心出行嗰陣時都係哇，大家全世界都用噶啦，唔係你出唔到街係嘛？咁變咗你有啲功能係令到市民全部需要用嘅，咁其實你擺咗 I'm Smart 嗰度咧。咁一定都會多翻啲人去參加嘅，去使用嘅。咁但係嗰度我諗後面政府就係要諗啦 ，Unsmart 嘅 upgrade 究竟擺啲咩功能落去？ 技術上頭先你提到，譬如話可能用呢一個字方面，其實都係連結翻去某一啲嘅網站嗰度啦。咁啊涉及到一啲私隱問題啦。另外我見到有議員就提到，其實本身要登記呢個字方面咧，那個認證都非常之困難嘅咁。一啲步驟上面，你覺得智方便可以有啲乜嘢嘅簡化或者再提升，係令到更加多人用？因為而家政府講緊嘅目標係三年內全面採用智方便，目標係咪可以咁容易達到咧？你覺得？ 其實而家都叫做方便咗你，其實因為你科技嘅進步咧，我成日都話呢啲 A P P 一方面你要多啲功能，另外一方面其實隨住科技嘅進步，亦都會易咗嘅。即係譬如你用個手機，而家對你個樣去掃你張身份證嘅方法等等，咁其實都簡單咗噶啦，做個確認嗰度。但係始終都會有人係唔識用嘅，咁變咗你到最後往往都係要靠一啲外展隊啊。要靠真係可能擺啲實際啲老土啲嘅街站啊等等，去令到市民更加多去容易去下載咯。但最緊要都係嗰尾就係、即係我覺得你都有一樣嘢係我哋所謂每個 app 都有個 killer function， 係所有市民都適用亦都要嘅。咁、譬如你或者甚至乎再買多一步，我哋甚至乎話其實係咪跳過去？而家成日好多國家話傾緊一個 digital ID 啊 ，DID 啊，即係整個我哋如果夠膽做智慧城市嘅、我哋用區塊鏈做個 DID 啦，直接跨過曬而家 I'm Smart 嘅功能。 嗯 ，OK， 好啊，唔該曬，邱特根同你傾到呢度。邱特根係科技創新界立法會議員啦，講到就係尋日啦，立法會有唔同嘅議員都關注到就係安心出行，其實個下載量咧都係唔少嘅，係如果話就咁停用，會唔會有啲嘅情況就係浪費咗咧？等等咁，你自己點睇1872311、1872311安心出行而家話停用嗰個情況？另外有關於高鐵15號恢復翻服務嘅1872311。 節目嘅係潘潔平同埋劉國華。 首先睇文匯報報導。政府昨晚宣布，广深港高铁西九龙口岸以及高铁香港段将会在本月15号起恢复服务。发言人话，高铁复运初期会恢复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到福田、深圳北同埋广州南嘅站点，以及新增往来广州东嘅服务。中途站就包括光明城、虎门、庆盛同埋新增嘅东莞南同埋东莞站。据了解，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会在今日上午10点交代具体安排。文汇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同内地恢复免隔离通关已经5日。回顾卫生署公布确诊者过去4个星期曾经到访内地之后感染数字，通关之后人数不升反跌，由通关当日的1342宗逐步回落到寻日的1275宗。政府專家顧問劉宇龍表示，通關以來從內地來港人數並不多，認為可以按部就班取消其餘入境防疫措施，而取消確診者的隔離令亦都已經屬於安全。經濟日報報導， 星島日報報導，近期內地確診的人數增加，部分港人確診求醫免費攞藥之後，通過社交媒體兜售，有港人因為擔心內地的年長親人染疫猝死，不惜花費11000元買藥，打算在日內攜帶回鄉下。醫管局就強調，兩款的新冠口服藥都是屬於處方藥，只可以由註冊醫生處方，確診的病人攞藥之後轉售即屬違法，病人應該是按照醫生指示服用，切勿轉交或者是轉售他人。星島日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南韓前日起實施限航令，所有港澳航班只准在首爾仁川國際機場降落，直至到下個月底。有本港旅行社說，當地政府禁止港澳旅客轉乘內陸機前往其他城市，情況並不理想。而乘搭巴士往來首爾和釜山，來回車程長達超過10小時，受影響的團客可以考慮更改地點或者全數退款。國家移民管理局昨日宣布，即日起對日韓公民暫停簽發來華口岸簽證，同時暫停來華實行72或者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病人鄧桂思2017年在聯合醫院因為兩名醫生開漏藥引致急性肝衰竭，需要兩度換肝，其後不治，原定在下個月底召開死因研訊。警方昨日凌晨公布起訴兩名男子誤殺，兩人前年被醫委會裁定專業失當。醫管局說，有關員工已經停職和調離臨床工作。有醫管局前高層就預料，這次是首次有公立醫院醫生因為醫療失誤而被控誤殺的案件，關注到公立醫院的人手少、工時長，如果忙中有錯，難判定屬於個人或者系統責任，現時全部由醫生承擔的話，擔心是會引發到醫生按章工作以及加劇離職潮，影響醫療服務。明報報導， 商報報導，本港新冠疫情持續放緩，連續第二日維持在10000宗水平以下。本港昨日新增9279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包括262宗輸入個案，再多67名患者離世。 至於早前聯同的士業界設立用來接載確診者的專屬的士車隊，將會在1月14日停止服務。發言人說，專屬車隊停止服務之後，確診者出外求診的時候無需通知衛生署，但應該全程戴上貼面口罩。商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中國大陸對外開關之後，多國收緊內地旅客入境防疫限制，未見中方有強烈反應，唯獨是日韓遭到反制。外交部說，問題在於兩國部分措施超出合理範圍，帶有歧視。社評說，韓國將香港拖落水，對於本港航班和港人轉機設限，做法無理，特區政府必須要據理力爭，要求早日撤回。明報社評。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各國都市旅遊業是疫後提振經濟的關鍵，而中國是全球主要國際旅客來源。社論說，韓日推出歧視入境措施，不但影響到中國旅客對兩國的觀感，更加會打消今後對韓日旅遊的意欲。反觀泰國副首相親自迎接第一批中國旅客，讓人感受到泰國的好客熱情，隨時成為大贏家。星島日報社論。 商報的時評就講到，第十六屆亞洲金融論壇一連兩日在會展舉行，行政長官李家超說，隨著防疫措施有序放寬，特區政府奮起直追，向國際展示香港已經回到世界舞台中心。時評認為，特區政府要放眼長遠，為香港創造新的發展動能，增強競爭優勢，持續鞏固香港經濟前景向好的基本格局。商報時評。 東方日報政論。受到環球不景氣打擊，加上內地增長放緩和美國加息，疫情以及移民潮更加令社會死氣沉沉。去年樓宇買賣宗數按年大跌 38%， 去到 59,619 宗，是創1996年有紀錄以來的新低，合約總值亦都重挫四成。政論說，港府繼續墨守成規，拒絕設立新一年的樓市恐怕低處未見低。《東方日報》政論，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马场快线有坏车阻路，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出行到北去翻观塘方向，近佛光街桥底快线都有坏车，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碧街。而反方向去油麻地近芜湖街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隔田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排到去碧桃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莲路挤塞，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近平石村挤塞，龙尾喺富山道桥底。另外，龙翔道来回方向近狮子山隧道入口都系车多，去荃湾方向龙尾星河名居，去观塘就排喺风力楼。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丽业街车多缓慢，龙尾就喺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喺城门隧道沙田出口。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车多，龙尾就喺屯门骑术学校。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自由风，自由风， 你好， 系，请讲。 大家好，系希望听紧自由风节目嘅大家都好。 言不尽，风不息。 欢迎大家打电话入嚟一起讨论下有关的士咧。 各位听众，各位市民，大家点睇呢？电话旁边有听众， 我哋嘅电话号码是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发表呢意见噶。 你好， 你好，请讲。系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老公，强叔话请食海鲜，陈伯送红酒，你话拣边样好啊？ 吓，做咩有咁多着数啊？ 佢哋系乡郊选举嘅候选人，俾啲着数我哋，咪想我哋去投佢哋票咯。 无论系村代表亦或系街坊代表选举，候选人咁做都系贿选。你攞到着数去投佢一票，一样犯法，千祈唔好制啊！守法规，重廉洁，举报热线25266366，二五二六六三六六。 2023年1月12日，高铁香港段本月15日起恢复服务。 2017年女子诊治后肝衰竭死亡，两男子被控误杀。 新增9279宗确诊，多67名患者离世。 俄罗斯称解放乌东城镇索列达尔，并杀死约500名乌军士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张南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大桥咧，就系去到寻日嚟讲，已经系通过车一个月噶啦。之前咧见到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咧，都系通车嗰阵讲过，就有信心咧，张南隧道嘅即系开通咗之后啦，用咗之后咧，可以分流到咧3至4成嘅车流。咁寻日咧，政府就喺立法会回应议员呢啲质询嘅时候咧，就提到一啲数字啊，就公布到张南隧道咧嘅车流数据，就话通车至到上个月底咧，喺平日啊。朝早7点至到晚上9点啦，将军澳隧道咧系为将军澳隧道啊分流到咧系15%至到29%嘅车辆嘅，亦都提到话呢一个将军澳隧道嘅车流啦，同通车之前30日比咧嗰个平日比啊系减少咗9%至到22%嘅。喺呢一个车流量嗰度咧，的确喺呢一个嘅张南隧道开通之后咧系有减少到嘅。不过系咪政府嘅预期之内咧？咁另外咧喺数据嗰度都提到就话喺将军澳隧道朝早以及系傍晚嘅繁忙时段咧，车流仍然系超出咗2600架次呢一个嘅设计容量嘅。咁会唔会你都系将军澳嘅居民咧？有冇见到呢个张南隧道开通之后对于将军澳隧道即旧嘅呢条将军澳隧道咧，系车流量方面系有分流到啦，或者塞车嘅情况系咪持续啦？等等，你自己作为居民，你点睇或者点睇今次呢一啲数据咧？1872311电话旁边请你一位嘉宾啊，有立法会议员林素慧，早晨。 早晨， 林素慧。头先都提到就系寻日局长喺立法会一啲质询嘅回应啦，咁提到就系张南隧道喺平日啊吓，的确系话分流到15%至到29%嘅车辆嘅，咁不过呢个同政府原本预期话3至4成嗰个嘅车流量嘅减少啦，就有一啲落差嘅，咁你自己点睇喺数字上面啦，同埋点睇呢一个嘅张南隧道嗰个分流作用系咪合乎预期咧？有？ 早晨，主持。作為咧將軍澳嘅議員啦，同埋將軍澳嘅居民啦，其實我每日咧都用將南隧道咧或者將軍澳隧道去進出將軍澳嘅。咁數字上咧，無疑咧真係有啲落差，但係咧見到咧，譬如朝頭早平日嘅繁忙時間咧，將軍澳藍田隧道咧係即係往九龍方向啦，或者香港島方向咧，其實呢個車都係好暢順嘅嚇。譬如我頭先今朝早喺將軍澳翻嚟立法會嘅時候咧，其實都非常之暢順嘅。咁但另外一方面咧，我就見到有時候可能喺星期六日週末嘅時候咧，譬如我過往上個禮拜六都有個狀況觀察到咧，下午嘅時間咧，將軍澳隧道往九龍方向咧，尤其是係喺即係將軍澳未入隧道之前個範圍咧，其實會有少量嘅擠塞嘅。 點解反而會係咁樣嘅？嗰個下晝時間係唔係繁忙時間嚟噶嘛？你講緊係咪？ 唔係繁忙時間嚟㗎嚇，即係我有試過嗰兩日其實都有類似。少少即係唔係好暢通嘅狀況啦。我估計係車多啦，可能係即係有 weekend 我諗週末嘅時候咧，有好多其他區嘅市民咧進入到將軍澳去遊覽啦，包括而家係跨灣大橋係一個我哋香港特色嘅景點啦，變相咧都會有影響嗰個車流嘅。 頭先你就話唔塞啦，但係起碼係咪話繁忙時間基本上係唔再出現呢一個嘅車龍噶啦？你接觸到嘅居民嘅睇法又係咪咁樣咧？ 我見到咧，其實問咗好多居民啦，或者係即係駕駛人士咧，其實比起以前咧係已經冇呢個擠塞嘅狀況啦。譬如可能以前咧就將軍澳隧道由將軍澳去往觀塘方向咧，可能平均都要20至30分鐘啦。咁但係而家咧係即係減咗一半嘅時間，可能十分鐘咧就由將軍澳，譬如去到即係電機房嗰度咧已經可以去到觀塘。等等嘅地方噶啦，咁變相咧居民嘅即係居民都覺得咧係即係可以疏通到即係交通嘅狀況啦。咁另外如果你話去港島東嘅地方咧，其實由將南隧道去到東隧咧，其實唔塞車嘅狀況咧只係十分鐘嘅啫。啊，譬如呢兩日可能朝頭早8:00塞車嘅狀況咧，可能要20分鐘。咁比起過往可能需要30至40分鐘先去到東隧咧，其實個情況咧係有所改善嘅。 但似乎好似數字上面咧，同你嘅觀察或者居民嘅觀察又有少少落差嘅。譬如佢其中提到就係話，繁忙時間，無論係朝早定係傍晚，話嗰個車流量都仍然超出咗2600架次嗰個設計容量。講緊將軍澳隧道，佢又超出咗個設計容量，但係你哋又見到都係暢順嘅喎。咁點解會有啲咁嘅情況咧？有冇了解到？ 我諗一個狀況咧，其實本身咧，將軍澳嘅居民咧，其實用車嗰個比例一早咧，我諗好多年前咧已經超出咗個隧道設計嗰個嘅容量噶啦，咁但係我諗個狀況就係客觀地係觀察上面就係比以前暢順咗咧，我諗呢個方面咧，其實市民都會接受嘅。咁但數字上可能真係有待改善啦，咁而家只係去到一半啦嗰個目標啦，咁我希望呢嚟緊即係都可以有所改善啦。 同埋另一個我發現同你講嘅有啲唔同一個數字上就係、是因為數字都睇到話將南隧道喺週末同埋公眾假期呢比起平日嚟講啊，那個分流嘅效果係更加高嘅。就話往九龍方向咧，喺週末啊、假日啊、下晝4-5點啊，嗰啲分流嗰個百分比咧，去到係34%嘅咁。頭先你就反而話見到可能下晝週末有啲嘅時間咧，係將軍澳隧道反而有少少啦，有啲少少車龍啊。點樣睇到喺個數字上，似乎同你哋觀察都係有一啲唔同嘅咧？呢、這個位啊，假日嗰度。 我諗咧，即係有個狀況就係、是政府呢個文件咧，其實同可能係我唔知佢點樣去攞到個數據啦。咁但係有時候可能即係佢唔係同一個 time slot 去即係做一個嘅量度咯。咁所以有時真係真實用家或者居民反映嘅意見咧，我諗真係實在個狀況咯。 OK， 有冇睇到因為我從個數字上面啦，就睇到話譬如平日朝早8至9點將軍澳出九龍為例啦，通車前一個月咧，將軍澳嗰個車流量咧就3015架，就话通车之后咧，去到12月尾咧，就将军澳个车流量咧系少咗嘅2600几架啦。咁但将南隧道咧就900几架，加埋嚟讲啊，两条隧道加埋嚟讲咧就3600几架，3600几架同之前将军澳隧道嗰个车流量3000几架就即系总数嚟讲系多咗嘅咁。有冇留意到因为将南隧道通过车系真系多咗人揸车嘅咧？ 有嘅有嘅，咁其實可能個狀況就係、是、即係以往塞車啦，可能朝頭早有時翻工啊等等，好多居民都選擇搭港鐵啦，或者係搭巴士啦。而家暢通咗咧，變相咧鼓勵咗好多人咧係揸車出行嘅。 呢、這個有冇對區內，即係譬如就算係暢順都好啦，兩條隧道區內本身嘅道路網絡嚟講，有冇壓力都多咗，或者有其他位又造成一啲擠塞，有冇可能有冇睇到咁嘅情況咧？ 咁擠塞暫時就未有呢個狀況嘅，係啦，即係唔可能有時擠塞嘅狀況，譬如環保大道咧，其實朝頭早繁忙時間，因為好多大型嘅車輛啦，又係往環保大道康城方向、工業村方向咧，其實會有擠塞嘅狀況。咁呢個咧同隧道嗰度咧係即係冇太大密切嘅關係嘅。呢、這個真係講緊係嗰個區嗰、那個嘅大型車輛嗰、那個嘅即係。運載量嘅問題啦，同埋工業區繁忙嘅問題啦，咁樣。咁但係咧，另一個狀況咧，就變相咧，我諗週末嘅時候咧，都鼓勵咗好多嘅市民由其他區咧揸車入嚟將軍澳去瀏覽啦，同埋去即係觀賞唔同嘅景點啊，咁樣嘅。 即係將軍澳跨灣大橋嗰啲都可能吸引咗多咗一啲外來區外嘅人士嚟咁樣，特別係。 確實係見到嘅，可能我哋有時居民反映啦，或者我自己喺區內邊去巡視觀察嘅時候咧，目測可能週末嘅時候咧，都係每個鐘都有幾千人，即係喺嗰個跨灣大橋附近咧，係遊覽啦，同埋係即係去玩啊等等嘅。 OK， 有冇將軍澳嘅居民頭先都講到關於將南隧道開通之後啦，對於將軍澳隧道嗰個分流，你自己觀察到係點啦？一八七二三一一，會唔會你都係駕駛人士，或者你平時翻工翻學都要係去到區外嘅咁？講下你哋留意到成個交通情況，尤其是繁忙時間等等嘅情況，假日嘅情況你留意到都可以講嘅。一八七二三一一。另外都想問一下林素慧啦，因為運輸之前就講過，譬如將軍澳北部寶林坑口一帶咧，就可能會用舊嘅將軍澳隧道咧比較方便。咁就將個南部康城一帶咧，就用將南隧道開通咗之後咧，就用將南隧道係方便啲嘅。你哋自己觀察到係咪居民都自己識得咁樣分嘅咧？即係會揀因應佢哋自己係住喺邊度個地理位置而揀翻相應嘅隧道，定係都係揀邊條自己中意咧？佢會係點樣嘅？你自己了解到？ 嗱，我根據居民嘅即係使用嘅習慣啦，其實咧，我諗嗰個位置係睇下你去邊個地方，譬如如果你係住喺將軍澳南同埋康城，如果你過港島東嘅話咧，必然咧就會行將南隧道嘅，如果你住喺可能係喺康城將軍澳南，但係你係往觀塘啊，或者係荃葵青等等嘅方向咧，都會行翻咧將軍澳隧道嘅，即係睇下你係往邊一個地方咯。咁、 okay. 所以其實都會我諗唔係選擇你係住喺邊個位，但係你係往邊個地方。咁固之然啦，其實住喺將軍澳北嚇，同埋可能寶林啊、翠雲山上嘅居民咧，其實好多咧都係用翻將軍澳隧道，原有嘅將軍澳隧道嘅。 我想問就係過往其實即係都有提到啦，將南隧道落成之前啦，即係開通之前啦，咁大家都有估計可能有一啲點會成為交通黑點嘅。我想知過咗一個月啦，通咗車一個月之後，有冇睇到呢一啲譬如將軍澳區內之前話寶順路啊、寶邑路交匯處嗰啲會可能係塞車黑點嘅預計係咪真係成真咧？或者之前又話譬如又即係駛出去將南隧道之後，喺油塘茶果嶺道、藍田交匯處等等嘅地點都可能有塞車喎。咁喺而家過咗一個月啦，有冇睇到呢啲情況係出現嘅？ 呢、這個狀況暫時都未見到嘅，一般嚟講交通都係暢順嘅。 其他譬如之前話一啲交通指示唔清晰嗰啲情況咧，有冇改善到啊？有運輸署嗰度？ 初步咧有少量改善，但系咧我發現咧有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喺深夜嘅時分咧，其實因為將南隧道咧同跨灣大橋上面咧冇一個嘅攝錄機啦，去記錄咧一啲嘅車速。咁所以變相咧，好多深夜嘅時況，我哋收到唔少居民反映咧，就係聽到咧好多超速嘅車輛嘅聲音，係啦。 主要影響邊度居民咧？ 影響我諗係將軍澳南啦，同埋係調景嶺嘅街坊最近都有收到唔少嘅意見係反映。因為夜晚都會比較安靜的時候咧，係好嘈嘅嚇。變相咧呢度可能係建議翻咧當局咧喺將軍澳南田隧道同埋康安大橋附近咧設置一啲超速嘅一啲監察器啦，或者係攝像機啊等等嘅。 佢冇任何嘅監設施喺近民居嗰啲位嘅咩？ 喺近康城嘅 D 九路嗰度有監評嘅。但是即係可能係對於例如調景嶺啦、雷影灣畔啦，同埋喺近康城第七八九期嗰度咧，其實我都會建議咧係當局咧加翻多少少隔音嘅屏障啦，或者隔音嘅一啲嘅設施嘅。 另外之前就話首階段嘅通車都會有新增咗幾條嘅巴士線啦，有冇睇到有啲咩狀況出現啊？或者係咪都有需要再增加啊？你自己觀察到係點啊？ 嗱，特別咧，針對將南隧道一啲巴士線啦，係往去九龍方向啦，尤其是尖沙咀方向啦，咁其實有唔少嘅康城街坊同我反映咧，那個班次咧係太密啦，因為其實繁忙時間某啲時段咧先有呢個巴士往九龍方向嘅，咁呢度咧我希望咧運輸局啦、運輸物流局咧都可以增加巴士啦，甚至咧去調整到咧係全日咧有呢一個往九龍嘅巴士路線嘅。 唔夠密係嘛？你意思係得？ 唔夠密。系、okay, 啦、okay. ，同埋佢系繁忙時段咧，先至有某啲嘅班次嘅， okay. 某啲嘅路線嘅。咁變相咧，好多居民咧出去九龍，無論翻工啦、翻學都會有影響嘅。咁希望呢度咧可以加密翻，因為我見到咧而家其實都冇塞車嘅狀況啦。咁嗰個將南隧道使用率咧都係暢通啦。咁所以呢方面咧，希望運輸署可以加翻個班次啦。咁同埋另一方面咧，即係希望嚟緊盡快咧可以重整翻將軍澳北。同埋將軍澳南康城等等嗰啲巴士路線嘅， okay, 將軍澳北咧就用翻舊有嘅隧道啦，將軍澳南 通常都就用翻张南隧道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林素慧，同你倾到呢度。林素慧系立法会议员，讲到有关于将军澳隧道喺将南隧道开通之后啦，嗰个分流嘅情况，佢哋观察到繁忙情况等等，嗰个繁忙时间等等嗰个嘅情况啦。另外都提到话有一啲嘅噪音问题，特别系喺跨湾大桥啊等等嗰个情况嘅。你有冇留意到咧？1872311，有叶先生打上嚟嘅，早晨。 系你好， 早晨，叶先生，请讲。 系早晨，咁我住嗰个位置咧，就系喺宝林嗰边啦。咁我见到嗰个塞车嘅情况系明显有改善。 嗯， 咁至于头先都有提到话啊，点解好似其实都分到一两成，但系佢嗰个挤塞情况又舒缓咗咁多咧？即系阿林议员讲，咁我觉得个原因系因为佢其中一个原因系佢而家唔收费啊。佢而家唔收費咧，啲車咪可以直過嗰、那個收費站咧，咁所以就亦都係即係舒緩到嗰個交通擠塞嘅情況。 嗯，你自己有冇留意到，譬如平日同埋假日係咪都有一啲分別咧？喺嗰個擠塞情況，講緊將軍澳隧道 啊，明顯有分別嘅。以前係我諗嗰個車龍係去到啱啱有一個電力站嗰度附近，咁啊已經要開始排隊，同埋係慢啦。 嗯， 咁到到而家咧，我覺得係嗰個行車嘅速度係快咗啦，同埋係嗰個龍尾咧，明顯就係縮短咗好多。 嗯嗯，呢個就同以前比咧，我講緊平日即係閒日同埋假日，有冇話見到假日真係多咗咧？頭先佢話，頭先阿林素慧嘅講法就話可能都有跨灣大橋等等，咁啊吸引咗多咗區外嘅人嚟嘅咁。 呢個一定有啦，因為跨灣大橋就即係嗰個位置係個。觀光啦，或者係踩單車咧，咁都係吸引到好多人咧，專登由外邊入嚟嘅。咁呢個都明顯睇到嘅。 你自己本身係咪都係揸車㗎？定係點樣嘅？ 有揸車嘅。 嗯，你會唔會都會選擇？譬如即係根據翻你住嘅地方咧，頭先你話住應該係北部嗰邊啦，咁就應該係用翻將軍澳隧道咁。有冇留意到係咪真係大家識咁分嘅咧？根據你住嘅地方而用邊條隧道？ 係嘅，即係明顯咧。如果跟嗰個便利嘅情況咧，就係、是、寶林同坑口咧，就會係跟呢一個平時將軍澳隧道啦。咁、如果係將軍澳或者係調景嶺站嘅話咧，咁啊嘅居民咧，我相信都會係行翻跨灣大橋。 OK， 好啊，唔该晒叶生，多谢你同你倾到呢度。叶生都系一位将军澳嘅居民啦，讲到有关于将南隧道啊、将军澳跨湾大桥喺通咗车之后，对于旧有嘅将军澳隧道嗰个车流嘅分流嘅情况啦，咁佢都观察到系少咗嘅嗰个车流量。咁啊，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一咧，会唔会你都系将军澳嘅居民咧？讲下你呢方面嘅睇法，转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停运近三年的高铁香港段星期日恢复运作，运输及物流局局长林世雄上午十点会见传媒交代安排。高铁复运初期会恢复回廊香港西九龙站至福田、深圳北和广州南的站点，另外新增来往广州东的服务，中途站就包括光明城、虎门、庆盛和新增的东莞南和东莞站。港铁朝早亦都会会见传媒交代车务安排。高铁香港段星期日起恢复服务，铁路工会联合会主席林伟强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高铁在今个月8号已经开始试行，每日开十几班车，情况是畅顺，同以前操作没有分别。他说高铁复运初期要人手在相关车站支援，现在人手紧张，其他站要调更和超时工作补替岗位。实政员卓 立法会议员田北辰在同一个节目说，如无意外高铁恢复初期每日可以开38对车，他相信未必会坐满，因为现时每日的过关名额亦都不是爆满，他预计春运过后才可以恢复高铁长途线。他又说，新增前往广州东的服务取代城际直通车，一地两检之下估计可以较之前悭翻半个钟。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系统故障引发的影响持续，根据航班追踪网站，截至当地星期三下午，美国境内有超过8600架次的航班延误，1251架次的航班被取消，大批旅客行程受影响滞留机场。当地传媒引述最新的消息说，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今次的故障可能源于空中任务通知系统的其中一个档案损坏，而在紧急情况之下使用的备份系统之中亦都发现损坏了的档案，管理局被迫重启系统，重启过程需要大约90分钟，导致航班出现广泛延误或者取消。国家卫健委话，星期三同世界卫生组织举行了新冠疫情防控技术交流视频会议，中方在前期交流的基础上，进一步介绍了当前疫情防控、医疗救治的最新情况，双方就疫情形势、临床治疗、病毒变异监测、疫苗接种策略等方面进行技术交流，并且同意专家之间继续就技术问题保持沟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1度，吹和缓一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五和六温暖有雾，星期日稍后气温显著下降，下周初至中期朝早寒冷，最低气温降到12度左右。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 87%。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647点，升211点，总成交金额113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66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487点，升4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6元，升2.2，全丰控股39.95跌2.45，阿里巴巴112.7跌2毫，友邦保险87.25升0.5，美团177.2升3.2，比亚迪股份226.6升9.6，快手75.65跌1.05，李宁74.15升9.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1，日元131.7，瑞士法郎0.931，加元1.343，人民币6.755，英镑对美元1.217，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38。日经平均指数报26450蚊，升4点。日经平均指数是报26450点，升了4点。港金报17500元，跌了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8.16美元，卖出1878.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提翻你，龙翔到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慢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排喺虎山道桥底；而反方向去观塘都有车龙，龙尾喺笔架山花园。跟进翻较早前七咸道北去观塘方向，近住佛光街桥底快线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渡船街天桥近住登打士街。另外，较早前大 埔公路出九龙近住马场快线的坏车都已经拖走了，这边车龙在吐露港公路近住天富海湾。另外较早前佐敦宝灵街爆水管已经处理好，宝灵街介乎上海街至到庙街之间全线已经解封。睇返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快线在跑马地同北角方向就在税务大楼，告示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在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护动物协会，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住丽港城，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小沥苑。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红棉路挤塞，龙尾在告士打道近住菲林明道，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都是挤塞，龙尾在和富中心。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返大角咀方向车龙在佛光街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平石村挤塞，龙尾星河名居。另外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车多，龙尾在海达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林村。另外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近回旋处挤塞，龙尾就在屯门骑术学校。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一转身， 2023年《开心日报》有新主持。 Here comes a new challenger。 大家好，我是余凯琪，想去旅行玩翻转，又想买翻架车，最好咧就可以早日上到车。后生仔究竟可以点样理财呢？ 星期一至五，朝朝10:04。香港电台第一台，联系开心每一天。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830，心居。 海清、童谣、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表示，曾经为展翔呢个角色嘅人选谂咗好长时间，因为呢个人物比较特殊，所以尽量想揾一啲有新鲜感嘅演员，就揾咗本身系电影演员嘅张仲文。 国剧830，心居，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系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2023年1月12日，高铁香港段本月15日起恢复服务。 2017年女子诊治后肝衰竭死亡，两男子被控误杀。 新增9279宗确诊，多67名患者离世。 俄罗斯称解放乌东城镇索列达尔，并杀死约500名乌军士兵。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政府公布有关于张南隧道的车流数据，就提到通车，上个月通车去到上个月底，平日的朝早7:00至到夜晚9:00，张南隧道为将军澳隧道就分流到15%至到29%的车流量的。会不会你自己都有些观察呢？有关于这个将军澳隧道的车流的变化。1872311，有陈先生打上来的，早晨。 早晨啊。 早晨，陈先生请 讲。我就是揸开车在咧，佢開咗張南隧道之後咧，真係大大改善咗嗰個塞車嘅情況。以前咧，我行舊隧道咧，係要45分鐘先去到觀塘，一出舊隧道嗰度咧，而家咧行嗰個日昌城入去新嗰個隧道咧，10分鐘至到15分鐘啦，已經出到觀塘啦。所以咧，我覺得咧係好暢順啊。咁但係咧有少少意見咧，我想提下，因為咧而家咧。 喺呢、這個新隧道出口嗰度咧，茶果嶺嗰度咧，近泥港城嗰度咧，係行一條舊路咧。咁啊，雖然咧都係畫咗啲單黃線啊、雙黃線咧，咁有時我進出嗰度咧，就見到啲車咧，雙黃線又拍喺度，單黃線又拍喺度，兩條線就變一條線咧，係嗰度咧造成一個不必要嘅阻塞。咁希望咧，議員小姐咧，或者係嗰啲執法人員咧，係多啲留意一下呢樣嘢。咁嗰個隧道咧更加暢順啲，因為我見到有時咧啲的士咧，因為嗰度有間公廁啊，嗰個路邊咧。我見到有兩三部的士咧，雙黃線都泊喺公廁嗰度咧，入去廁所咁樣，咁呢個造成咧不必嘅阻塞咯。希望留意下呢樣嘢啫，我覺得就係。 OK， 好啊，唔該曬陳生，多謝你嘅意見，有關於都係用呢一個嘅將南隧道啦，佢自己一啲嘅經驗同埋覺得有啲塞車位啊，可以留意下大家。187231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另外，尋日同大家講到有關於最低工資啦，就係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咧係已經接納咗最低工資委員會嘅建議，就係由而家37.5啦係。会升到40蚊嘅，咁就会获得立法会通过之后啦，呢一个嘅修订版嘅最低工资水平咧，40蚊咧就会喺5月1日系实施嘅。政府嘅讲法都系话已经系审慎考虑啦，认为最低工资委员会已经系全面持平咁样系讨论咗噶啦，亦都话委员会嘅建议咧系喺防止工资过低啦，以及系尽量减少低薪职位嘅流失之呢个目标之间系取得适当嘅平衡，并且同时系顾及咧维持香港嘅经济发展同埋竞争力。我哋又请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今次最低工资上调到40蚊呢个情况啊！岭南大学社会学及社会政策系助理教授欧阳达初，早晨。 系早晨啊，主持你好。 早晨，欧阳达初，点睇呢一个嘅数字咧？因为我见到最低工资委员会嘅主席就提到话，今次呢个调升咧系跑赢通胀嘅。你自己嘅睇法系咪咁咧？ 嗱，我估咧，即系跑赢通胀呢个讲法咧，就要视乎你点样。界定你用边一个指标去讲通胀啦，咁我估佢个讲法主要就係睇返啲即係由2019至到2023年左右啦，呢几年之间呢即係综合消费物价指数或者係讲埋即係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啦嘅增加，咁呢个其实讲緊就算我哋如果用甲类消费物价指数呢，即係讲緊全港大概一半嘅人佢嗰个消费模式嘅物价嘅变动呢，咁可能的确係讲緊即係话个变动係大概差唔多。咁但係呢个问题就係、是、其实呢个系咪反映到我哋而家讲緊针对最低工资，即係话最低薪嗰班工人佢哋好有机会个屋企本身都系在职贫穷嘅家庭。咁系咪好反映到佢哋嗰个生活开支嗰个物价变动呢？咁我就认为可能系低估咗。咁因为我哋其实可以参考另一个指数嘅，就係、是、呢社会援助物价指数。咁呢其实呢过去呢几年由2019至到2023年咧，我哋嘅綜援加埋呢個嘅傷殘津貼啊、長者生活津貼咧，其實一共咧係加咗咧累積加咗12.6% 左右嘅。咁其實呢個指數本身佢就係反映咗咧香港大概最窮嗰10% 左右嘅家庭佢哋嗰個生活嘅嗰個物價嘅變動。而其實我哋睇到咧。比較大嘅物價嘅變動影響到低收入啲班家庭，最重要嘅咧就係食物啦、水電煤啦、交通費啦、衫褲鞋襪呢啲最基本嘅開支嚟嘅。咁所以如果我哋去淨係睇即係綜合消費物價指數或者甲類消費物價指數嘅話咧，如果佢包埋我哋嘅即係譬如租金，咁呢幾年可能係租金可能係有下調嘅趨勢嘅咁。咁但係其實可能對於嗰班最窮嗰班嘅工友嚟講咧，佢可能如果已經本身係即係住緊喺公屋嘅話咧，咁其實影響佢最生活最大嘅嗰啲開支咧，其實就未必係咁即係嗰個而家我哋用呢、這個指標未必咁敏感佢哋嗰個生活開支。咁所以我就認為，如果係要維持翻佢哋嗰個工資嗰個購買力咧，咁或者家庭個基本生活需要嘅話咧，嗱，如果我哋參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啦，或者樂施會嘅建議，都係講緊大概每個小時時薪大概係45蚊嘅。咁如果我用翻參考翻調整綜援同埋雙人津貼啊、長者生活津貼嗰個升幅嘅話咧，其實都要升到42蚊嘅。咁所以我估即係今次嗰個升幅都係講緊40蚊，其實就即係唔係一個特別係可以好足夠去保障到低薪工人生活嘅水平。 但係成日話，如果真係再加最低工資，另一方面可能引嚟嘅情況就係商界即係僱主可能又會覺得成本太高啊，可能就會削減職位啊，令到嗰個基 層的就業機會都會受影響。點、樣平衡兩者呢？如果你剛才話去到再加的時候，會不會出現我先講呢啲情況呢？ 係，咁當然我哋要即係小心留意啦。咁但係當然呢個講呢種講法呢，其實由我哋去即係關心最低工資十幾年前開始都已經出現㗎啦。咁我哋會睇返而家譬如喺2021年嚟講呢，如果時薪介乎喺40至50蚊嘅僱員呢，其實主要嚟自幾個行業嘅，好集中嘅，其實係物業管理啦、保安及清潔服務啦、零售同埋餐飲服務。咁其實呢幾個行業呢，喺過去啲12年左右嘅時間入面呢，其實都經歷過好幾次嘅最低工資嘅上調嘅。咁我哋會見到呢幾個行業的確係即係佢每次即係佢會都會加最低工資㗎嘛，其實過去嗰十幾年。咁其實佢哋都會有唔同嘅策略去應對即係最低工資個調整囉。咁所以我包括到譬如可能係加價或者轉移下成本或者提高嗰個技術減少一啲人手咁。咁所以我即係估計咧，就係其實呢幾個行業佢都會有啲方法去消化到即係嗰個最低工資嘅調整。咁你話對於總體嗰個職位嗰個影響咧，咁我個人嗰、那個評估整體嚟講，其實就未必係會好大。咁、當然可能有啲職位佢會有少少影響，可能佢能夠用技術取代嘅，咁佢可能會嘗試去用技術。咁但係佢就譬如你做咗個洗碗機咁樣，咁你都要揾人去送啲餐具去洗碗、個洗碗個工場嗰度再收翻嚟。咁所以其實整體你話佢係咪會削減到職位嗰、那個即係嗰個規模咧？就我自己覺得就未必係會好大嘅。 Okay. 另一個今次加最低工資嘅討論點咧，就係比較到即係所謂攞緊最低工資嘅人啊，就係同2011年比咧，就話少咗，無論喺實數啦，亦或係百分比嗰度都少咗。2011年嚟講咧，當時攞最低工資咧就係6.4%嘅僱員人數啦，180,000幾人嘅。咁啊，2021年嘅話咧，37.5%嗰陣咧就係萬幾人係攞緊最低工資啦。咁啊，佔比咧就0.5%嘅。點解會出現呢個情況咧？咁啊，見到最低工資委員會主席都提到話，假設市民都有做嘢啦，咁攞少咗人攞最低工資，常理嚟講都應該係好事嚟嘅。你哋嘅理解又係咪咁樣咧？ 嗱，當然呢個講法咧就唔係即係完全冇道理嘅，其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當最低工資佢即係我哋會見到佢能夠 cover 到嘅工人係好細嘅規模嘅話咧，咁其實亦都有機會個引申就係話，其實最低工資個調整個效果咧，其實唔係特別好明顯嘅。咁嗱，譬如我哋舉個例啊，即係而家我哋即係國際勞工組織一路都會話咧，佢每個地方低咩叫低薪呢？其實佢就係講緊工時，即係嗰個工時，每個工時嘅工資中位數嘅2/3左右咧，就為之低薪啦。咁嗱，如果我哋睇2021年咧，其實大概香港打工仔女啦個時薪嘅中位數咧係75.7左右。咁變相嗰個低薪嘅線咧，大概就係50蚊左右啦。咁所以我哋會睇到其實最低工資調整，就算我講緊40蚊或者係45蚊都好啦，其實都距離嗰個國際嗰個標準對於低薪嘅定義都仲有一段距離嘅，咁所以我即係認為而家嗰個即係40蚊其實真係仲有呢、這個即係上升嗰個空間或者需要喺度咯。 你覺得最主要而家即係同一個所即係頭先提到合理嘅一個水平，可能都有一個距離啦。係主要係個機制嘅問題，定係成日都講咗好耐啊？可能隔得太耐啦，2年先做一個檢即係再做一個檢討嗰個問題，所以導致啦。 我諗兩樣都會有嘅，即係當然啦，本身最低工資嗰個釐定，佢就係一個政治嘅角力嘅一個結果嚟啦，即係喺最低工資委員會入面，即係可能政府需要考慮商界嘅聲音，考慮部分即係工人嘅聲音咁，佢政府內部嘅睇法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講到係咪每年一檢嘅話咧，其實即係我諗呢個係應該係未來嗰個必然應該要行嘅方向嚟嘅，因為你一般我哋去理解所有打工仔女啦，或者是我哋嘅社会保障制度，其实都是有每年调整呢个机制喺 度嘅。咁其實我就睇唔到一個好強嘅理由，點解我哋嘅採用資唔可以一年一檢咯？咁一年一檢的確係有效地幫助，即係我哋嘅工資每年去即係去拍齊翻通脹又好，或者拍齊翻整體工人嗰個工資水平。咁其實亦都幫緊商界，因為你每年調整嘅話，你唔使每一次調整對佢哋嚟講個幅度好似好大咁，因為你累積咗兩年，而今次講緊累積咗四年，咁所以我認為即係一年一檢呢個本身都係有重要性喺度嘅。 好，唔該曬歐陽大初同你傾到呢度。歐陽大初咧就係嶺南大學社會學及社會政策系助理教授，講到關於最低工資啦，就係行會係通過咗啦，係嚟緊會係去到40蚊嘅最低工資嘅水平。咁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關於咧係牙科嘅服務啊咁。立法會咧就係早前咧討論到有關於咧全面檢視完善本港牙科服務制度及人手需要嘅呢個議員議案啦，並且係通過咗嘅。提出呢一個議案嘅議員陳斌咧就提到話，香港市民咧對於公營牙科服務咧係需求殷切，但相關嘅人手咧嚴重短缺，咁啊促請政府咧係盡快制定10年牙科發展政呢個策略嘅，咁就檢視牙科服務嘅制度啦，以及係人力資源配套。制定短中長期的發展措施等等，很多議員都關心到一些公營牙科服務，尤其是他們的不足、人手的不足等等。電話旁邊請你一位嘉賓，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學峰，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陳學峰，先講你對個議案的看法，和現在香港的牙科服務你自己那個覺得是做成怎樣呢？ 其實呢，我們希望推動這個議案，因為事實上我們每一天呢在個社區裡面都聽到很多街坊說現在看牙很貴，因為香港大部分的牙科服務都推向了私營，政府呢其實提供兩種服務給市民而已，就是一種呢就是叫止痛，另外一種呢就叫剝牙，剝牙呢剝得一隻而已，你如果有兩隻要剝呢，不好意思，你下一次再晨早去排隊啦。咁其他呢就是一啲長者或者小童嘅長者，佢就有關愛基金一啲資助啦，就可以去做一啲牙，但係都係好有限嘅。另外小童呢就牙科保健。咁但係正常嘅成年人呢，而家你睇一啲牙科呢喺香港嚟講呢就只能夠靠私營市場啦。咁咁嘅情況之下呢，其實大家都知道尤其是有啲統計呢亦都睇到牙齒嘅健康呢對身體健康呢有好大嘅影響嘅，你食得唔好，你照得唔好咧，其實你嘅吸收會差，你嘅身體嘅營養咧亦都會吸收得比較差。咁呢方面咧，我哋認為咧，政府過往咧係比較着重呢種叫做救急啦，一啲扶藥嘅一種牙科政策，應該要調整，應該要將牙科全面轉向公營咯。 嗯，不過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佢嘅講法就係咁啊，政府現行嘅牙科護理政策三方面嘅，主要係譬如有預防啦，針對性咁幫助一啲弱勢社群啦，為市民提供一啲緊急嘅牙科護理服務啦。你覺得係咪真係做緊呢三方面？而呢三方面嘅方向又啱唔啱咧？陳樂峰， 其實真係做緊呢三方面，扶弱嘅扶弱就頭先我講啦，小朋友啦、長者啦咁樣，但係佢嘅服務都好有限嘅，尤其是長者咧，佢只係剝牙為主，咁其他咧可能你就要佢都係俾錢你長者去私營市場，咁但係大家如果睇過牙都知啊，喐下都過萬蚊嘅，咁所以嗰啲資助其實係未必能夠幫得到佢哋做到啲牙，咁我哋亦都喺區裏面聽到好多長者因為唔夠錢，所以咧佢索性就連嗰個資助都唔攞，都有咁嘅情況，咁所以其實而家嘅服務係好不足嘅。 佢提到預防都係其中一個主要嘅政策，你自己觀察到又做唔做得夠咧？呢個 預防咪就係而家大家我諗有小朋友嘅都知啦，就小學期間嘅牙科保健，咁就叫啲小朋友去上一堂嗰啲即係點刷牙啊，點樣護理牙齒，其實就係咁多啦。我諗係咪大家都如果讀過書都理解過，就係嗰種嘅牙科保健咯。 所以換言之，可能在成人階段就基本上是沒有任何預防牙科的服務，可不可以這樣說？ 沒有的，可以是可以的，完全是這樣的。 你覺得那個問題出在哪裡呢？過往是不是都提過這些問題，但政府的看法有些不同呢？ 我想政府在牙科 的態度上呢，他覺得牙科不是一種即是立刻死得人 的一種問題，所以呢他就長期都將呢個牙科服務呢擺喺一個比較次要嘅位置，因此呢就冇將佢納入一個即係整體嘅公營服務裏面。呢、這個我認為係個定位問題嚟嘅。呢、這個定位呢佢就將佢盡量推向私人市場，因為私人市場呢你就出現個情況啦，補牙雙牙呢就係、是、一個叫做海鮮價天文數字， 咁而家其實係面對市民，香港市民咧，一去睇牙醫咧，其實就好似俾人任鋸咁嘅狀況咯。 嗯，咁你覺得除咗一個定位問題之外，人手嘅問題係咪都係主要嘅因素，令到可能一啲嘅成人嘅牙科服務係唔可以喺公營嘅系統嗰度去提供到啊？如果係人手方面，而家做緊一啲人手係補足嘅咯，我見到譬如喺啲學額方面啦，有一啲少量嘅增加啦，咁係咪夠咧？ 嗱，呢個咧就係定位牽涉到嘅人手啦，因為佢嘅定位推向私人咧，政府嘅估算咧，佢哋2030甚至乎再遠啲2040之後咧，其實牙科嘅即係醫生咧，個護理員咧，佢係有一個過分充足添。咁但係大家都知道，我哋嘅比例其實好低嘅。我哋今天如果撇除咗公營服務嘅話咧，每10,000人我哋得2.6個牙醫服務，比任何一個國家或者任何一個地方嘅即係水平咧都要低嘅，咁所以咧，因為佢將佢推向私人啊嘛，咁如果你咁嘅話咧，其實就肯定係夠啦，咁大家都唔去睇咪冇事咯。咁但係我覺得唔能夠咁樣，如果我哋能夠將牙科歸翻落去公營嘅服務範疇裡面嘅話咧，牙科醫生護理員嗰個人數咧就要急增噶啦。一急增咧，其實我哋而家就有啲建議嘅，包括就短期就梗係招聘一啲海外嘅牙醫嚟啦。中長期我哋梗係要自己做多啲培訓啦，甚至乎呢，我自己琴日喺個辯論動議裏面我都提出，我哋香港大學嘅牙科其實係世界一級嘅，過去幾年一係就排第一，一係就排第二，係全世界喎牙科。咁既然有咁好嘅師資，有咁好嘅學校嘅培訓，點解我哋唔能夠自己製造多啲牙科醫生出嚟，去為香港好，甚至乎為國家好，為一帶一路嘅完善嘅地方好，提供更加多嘅專業培訓呢？呢方面我覺得係浪費咗我哋而家咁好嘅一個師資喺度嘅。咁所以我哋好希望咧，從各方面咧都能夠增大呢個即係人手配套，去提升我哋個服務咯。 兩樣嘢啦，短期啦，頭先話係一啲海外嘅一啲牙醫喺啲人手上面睇下可唔可以係幫到啦。第二就係個培訓啦，長遠嚟講，兩樣係咪話真係加就加到咧？譬如你短期係咪真係加到一啲海外嘅牙醫有啲咁嘅誘因係吸引到佢哋嚟啦？培訓額嗰度又係咪真係可以話加就加到？可能涉及到好大量嘅資源，呢個係咪都係考慮嚟啊？ 呢個都係一啲要時間去調節嘅，咁所以我覺得政策嘅跟上咧係重要嘅。點啱講咧？因為大家都知道，輸入海外嘅一啲牙醫，咁佢可能都要即係了解一下香港嘅牙醫運作啦。據我哋嘅理解嚇，而家你一個普通牙醫，如果佢喺香港開一檔私營嘅牙科診所，其實佢嘅成本係重嘅，點解咁講咧？因為牙醫咧，佢唔係同普通嘅即係醫生嘅狀態，買啲藥就得，佢係要係好多架撐嘅。佢有一張牙醫凳啦，我諗大家入去睇到睇牙醫都有張牙醫凳啦，有啲牙醫嘅工具啦，售口嗰啲嘅設備啊等等咧，嗰套架撐咧其實都唔平嘅。你要一個醫生，佢如果海外嚟到，佢你冇其他嘅支援佢，佢純粹就係自己開檔咧，其實佢個成本就好重，佢亦都未有咁嘅客路嘅時候咧，佢可能就會令到佢成個嗰、那個即係參與度會低嘅。咁所以你政府咧，我哋建議就擴大政府公營嗰個服務咧，你先等佢嚟到香港參與到公營服務裏面，再去慢慢吸收個經驗，就可以自己開業啦。 頭先第二個問題30秒到啫，學額嗰度係咪話加就加到咧？ 學額就而家已經加咗啦，但係我相信都係會慢慢可以嘅，其實可以慢慢調整嘅。咁但係咧，當然個時間要長啦，因為本身大家都知道牙科培訓都六年以上嘅。咁所以我哋係呢個係中長期嘅一個人才嘅提升咯。 OK， 好啊，唔該曬陳樂峰，同你傾到呢度先。陳樂峰咧係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咁啊有關於係尋日啊立法會就通過呢個全面檢視完善本港牙科服務制度及人手需要呢個議案咁啊通過咗嘅咁。剛才都提到他的對一些牙科服務的意見。今天千禧年代來到這裡了，明天再見，拜拜。